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199集。大年初一都忙着拜年，帮会里没什么人，江晨把昨夜年夜饭的奖励领了。见两位病友也来了，三个人便一起去找 NPC 领压岁钱。压岁钱是随机的，江晨和 NPC 对完话，领到一个红包，打开一看是十枚金币。七号和十号也先后结束对话，一个是饰品，一个是高级强化石。江晨无语， 我就多余来这一趟。 两位病友不清楚他的属性，和他组队打年兽去了。打年兽的活动会持续到大年初五，而初六开始新年副本、赏金寻宝和竞技场的王座之战会一起开启。新年副本的难度中等偏下，分五人本和十人本，每天只能打一次。赏金寻宝和伴侣任务类似，是有环数的，完成环数就能够领到地图和指南针，在全息的环境里充分体验寻宝的乐趣。竞技场的王座之战则是10v10的战场，这不是五人团战推水晶，也不是三人团的厮杀，而是有个王的设定。两个队开始前都要选一个玩家为王，王一旦选定，本局内就不可再更改，双方随机在地图中刷新，规定时间内成功击杀对面的王就算赢，并获得相应的积分进入下一轮匹配。活动结束后，除去既定奖励，前100名的队伍还能获得一份额外的奖励，前10名更是能够得到官方寄出的限量版周边礼盒。江晨对这三个活动的兴趣排名分别是王座之战、赏金寻宝和新春副本，因此周六这天他上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拉着方锦行去竞技场打王座。等候大厅装饰的金碧辉煌，颇有些帝王的逼格，此刻已来了不少人。二人进入匹配，很快就见队伍频道刷出八个人，一眼望去没有一个认识的，但他们认识方锦行和江晨，极其激动。 我去，大佬！ 哎呀，我这是什么运气啊，撞到大佬了。 哎，大佬，过年好呀。 你们过年好，来选一个王。 肯定是你们两个当中的一个，还用问吗？ 方景行也不推辞，把江晨设定成了王。一行人等着对手匹配成功，推开面前的门进了地图。江晨只觉眼前一花，就见自己到了一座荒废的小城。他在队伍频道里报告坐标，一边打量周围的情况，一边往前走。刚拐过一个弯，便见迎面飞来一支箭，直接冻上了他。方景行见他的血条直往下掉， 怎么回事啊？ 可能有人刷到附近房子里看见我，通知了队友。 他猜的没错，但人家叫来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附近的四个人，外加自己一共五人。五人成功捕获大佬，特别兴奋，一时超常发挥，竟搞了一波无缝连控，直接集火弄死了他。王一死，战斗就结束了。一行人被送回大厅，面面相觑，队友懵了几秒，安慰完大佬继续去排。这次换成了方景行为王，没再发生江晨那种倒霉的事儿。小队成功汇合，在地图中央 看见了对面的十个人。十个人动作一致，直奔两位大佬。他们都觉得王肯定是这两位大佬中的一个，单人实力是敌不上，但十个人一起干还是能成的。方景行看着他们的配置，刚想指挥，就听见几位队友同样杀气腾腾的大吼： 上！ 话音一落，他们一起冲了过去。 好极了，热血的类型。 可为什么辅助也冲上去了？ 事实证明，几位队友不仅热血，还意识流，也就比十号强一点。而对面看着貌似是个亲友团，两位大佬二拖八也没什么地理优势，有心想离开战场，找个有利的地形消耗一波。这时却见一个技能砸过来，直接把他们定在了原地。二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预判，紧接着就见那两拨人仍滚作一团，技能四处乱飞，便知道想多了，这应该是瞎扔的。然而瞎扔的也够了，亲友团的目标一直是两位大佬，连那些人砸在身上的技能都视而不见了，纷纷跑过来宰大佬，什么技能都往外扔，乱哄哄的就结束了战斗。一行人又被送回了大厅，队友们意犹未尽， 感觉就差一点儿。 哦，他们都失血了，一招带走，万一是王咱们就赢了。 再继续排吧。 不远， 下次吧。 二人退队离开，想着找点熟人，只听帮会频道传来了熟悉的声音： 大家早安呀。 哎，甜甜早。 打本吗？ 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要走亲戚，我就上来挂个机。 好吧。 竞技场打吗？ 我还没打过，阿姨他们说打打杀杀的不适合人家。 挺好玩的，过来带你打。 七号闲着也是闲着，便颠颠地跑了过去。王座之战的规则很简单，七号看完一遍就懂了。江晨和方景行把他加进队伍，进了排位，见频道快速刷出七个人，是别的服的，没有一个认识。他们无所谓，按下队友确认键，见那边也按了准备，便进入选王的阶段。只听频道里响起一个七号的同款音色，撒娇道： 两位大佬，我想当王，可以吗？ 江晨他们这边是没问题的，他们两个人不当王或许会好一点，免得又被激活。 我们没意见，你们呢？ 十人小队是由江晨的三人组加五人亲友团加随机的两个人组成，说话的妹子来自五人亲友团，由于他们人数多，因此队长的权限在他们那里，如果成员没有换队长的要求，那就默认是五人团的队长了。他见另外两个随机的人也没意见，便把妹子设成了王。 太好了，你们可要保护好我。 江晨和方景行看看这个风格，沉默了一下，后者温和地提醒： 你在地图里不要嚷嚷让我们保护你，不然他们会怀疑你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